再也没有了伤心，现在只剩下放弃。此刻分离的结局，我只能默默离去。虽然我还爱着你，虽然我努力回忆，还不能说服自己，让我消失在人海里。再没你的关系，我想这就是宿命，从此爱有了距离，空气里飘荡你的声音。再也没有甜蜜，只剩一句对不起，离开你的视线里，请你照顾好你自己。让我消失在人海里，再没你的关系，我想这就是宿命，从此爱有了距离，空气里飘荡你的声音。再也没有甜蜜，只剩一句对不起，离开你的视线里，请你照顾好你自己。再没你的爱，我想这就是宿命，从此爱有了距离，空气里飘荡你的声音。再也没有甜蜜，只剩一句对不起，离开你的视线里，请你照顾 翻来覆去找不到一句。你看那三月里纷飞的柳絮，是我想你的思绪。想一首情歌温暖你，却唱不出动人的旋律。原来爱到浓是不需要言语，繁花编织蝴蝶的情意。红尘有你自不寂寞，你就是我最美的花朵，不需要太多动人的承诺，只要你曾经深深爱过我。红尘有你从此不寂寞，褪去灿烂的烟火，走过了四季，花开花又落，留下最美的爱情传说。唱不出动人的旋律，原来爱到浓是不需要言语，繁花编织蝴蝶的情意。红尘有你从此不寂寞，你就是我最美的花朵，不需要太多动人的最美的花朵，不需要太多动人的承诺，只要你曾经深深爱过我。